嘿，你还在刷微博玩游戏吗？少看电脑手机，减少辐射的伤害，午休小憩一会儿，让整个下午元气满满。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当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我最爱你爱你。 好音乐959历经7年发展，研发近100种广告投放形式。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总有一款适合您。好音乐959，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广告定制热线：13488662345，13488662345。玩越野就去澎湃皮卡基地，坦途、公羊、猛禽、索罗德应有尽有，全尺寸霸道巡洋舰凯雷德，野马挑战者大黄蜂，塞纳埃尔法大捷龙，澎湃汽车公园正门，18519642139。 龙溪滑雪场开始试滑了，11月25日至12月8日，平日仅需30元，周末仅需50元，滑雪加温泉，我只选北京龙溪滑雪场，京开高速庞各庄出口向西2公里即市，预约电话0108928-2288。 记录孩子成长足迹，2018定制款台历限量版送出，造型拍摄制作一条龙，价值1088元台历现在全部免费。关注微信公众号乐点滑雪，回复8即可报名，还有更多神秘惊喜哦！记得关注乐点滑雪，回复8报名吧。 959资讯快报。 涿州市天宝集团邀请您收听959资讯快报。近日，财政部发布消息，从12月1日起，我国将进一步降低部分消费品进口关税，平均税率由 17.3% 降至 7.7%， 唇膏、眼影、香水等化妆品关税由 10% 降至 5%， 咖啡机、智能马桶盖由 32% 降至 10%， 矿泉水由 20% 降至 10%。其中力度最大的是婴儿尿布及尿裤，以及部分配方婴幼儿奶粉，进口关税均降为零。不难看出，此次降税产品的一大特点就是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覆盖面广，降幅明显，涵盖食品、保健品、药品、日化用品、服装鞋帽、家用设备、文化娱乐、日杂百货等消费品，共涉及187项商品，平均税率由17.3%降至7.7%。进口关税的调整意味着今后消费者在国内即可以更低的价格买到心仪的进口产品。经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研究决定，自2017年12月1日起，将现由省级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受理、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审评审批的药品注册申请，调整为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集中受理。本次调整后，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集中受理业务将包括新药临床试验申请、新药生产含新药证书申请、仿制药申请以及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审批的补充申请等。涿州明诚恒盛集团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今天多云，白天最高气温30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7摄氏度。我是冯博，欢迎继续关注本台其他内容。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动人的音律，音乐留声机。 这首歌曲来自许嵩的《河山大好》啊，可能这个歌有人听到之后就想说了，哎，不是不想出去玩呢，实在是外边太冷了啊。有时候开一个脑洞，觉得如果说许嵩生在唐朝的话，会不会我们现在背的有一首古诗会叫《李白赠许嵩》呢？这里是音乐留声机，我是慕言，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点击听主播来和进行实时互动，点一首你想听到的歌，说不定下一秒钟就是你点播的歌曲了。另外我们疯狂特购的购物商城已经开通了哈，浏览里面的商品和我一起边听广播边购物。好，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一部连续剧当中的歌曲，赵薇的《情深深雨蒙蒙》。

想叩开你心田，整夜我留恋在你的窗前，等候你掀起纱帘。 为何只想到你，又为何你会准时出现我面前，不让我失控？ 因为你是我想要喊痛，因为我也有需要喊痛。 Oh oh oh， 问题却很多。 处事作家乡，投入命运万劫火，那得失怎么去量？骑马荡江湖，谁为往事再紧张？世恩不忍受，拼入日月万里风，笑入清风使我狂，来日醉我逍遥，宁愿收拾我英枪。 放眼江湖，认真混账，无端的百姓要打一场，这个叫做大哥，那个叫做王，搞到精神贵局紧张，我宁愿同你四围荡，天一不回到你天光，桃花港股同雨冲凉，得闲加料炖鸡汤，望下武林个个疯狂，四大天王当四人帮，无情无义兼无立场，出刀出棍出埋枪，话知佢江湖点鬼样，长城又把我哋又长江，一生啊陪你做逍遥帮，要你叫我做拍拖王。 投入命运万劫火，那得失怎么去量？骑马荡江湖，谁为往事再紧张？ 收拾我英枪，长路我伴你万里闯，永远至深守在。 在很久很久以前。

窗沿，红楼中渐渐看不见，我的他慢慢的走远，脸上的胭脂红妆变模糊，像昨夜的缠绵。 这首歌来自马蕊演唱的《我和林妹妹》，这个歌呢是马蕊在2009年的时候哈，为新版的《红楼梦》来创作的主题曲，这是由她独自创作并演唱的一首歌。这里是音乐留声机，我是慕言，我们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歌曲来自 Solar 的《风的季节》，这也是一首翻唱歌哈，原唱是徐小凤。 泛起一片迷蒙尘埃滚，掠走心 妻美梦带那欢欣，带我的爱只是独留恨。 在同一个地方，